空军的歌声， 嗯， 你得听出银燕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哦，这飞机在上边飞， 一般他们唱 啊， 我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北极。 我都快跟着飞起来了。 银燕在天空翱翔。 哦，哎，那个骑兵， 骑兵 骑马的那个 骑兵的歌声，你在当中能听出马蹄子声。 哎，那你唱唱 骑兵唱。 嗯， 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银长空。 这马蹄子声呢？ 你听啊。 嗯， 刀光闪闪银长空。 马蹄子上， 你听这个节奏，这个节奏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怎么回事？ 发出一颗去， 问题的火箭炮吗？ 看拍拍炮尖怒火烧，唰、嗯！ 又怎么回事？ 又弄出一颗去， 真形象。哎，这个海军， 海军的歌声两个特点， 第一个 宽广， 哦，形容大海之宽。 哎， 嗯、 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 啊，是海政歌舞团的。 哎，你看。嗯，他人家唱出那个歌声，那个拖腔就跟片儿汤似的。 哎，怎么片儿汤也 不是那个、 嗯、 哎呀，人家那个拖腔， 不是你别比划了 啊， 你学学他怎么唱。 你看他唱的那个、水兵见到了毛主席。 哎，这是他的歌。 江水在街边汹涌翻腾，水兵的心好像那滔滔万里长江。 这是干什么呢？ 让你看看有多么的宽广啊。 哎呦，还挺形象的 啊。再有一个就是抒情啊。 哦，他们也有抒情歌曲、啊、 像大家都了解的那个军港之夜。 哎，这苏小明唱的好。 你甭别的，就唱这个歌、你现在到那个水兵来， 嗯， 深入生活，往甲板上一站，男生二重唱军港之夜。 不是，我唱不了。 那一块唱。 这歌受欢迎，我唱不了歌。 你嗓子还是挺好听的。 我嗓子不行，你听着，尤其这两句 谦虚。 不不不，让你唱吧， 你嗓子好有特点。 怎么看出来了？ 你看你这素子多大。 哎，那鸡脖子才叫素子呢，没有说素子的吗？ 我看人歌唱家这素 不叫素 子、啊、这叫什么？这疙瘩这叫什么？ 这疙瘩这叫喉结。 哦，这叫喉结。 喉结 怎么叫了好几年素子了？ 不叫，以后别这么说了 啊！我看你这个喉结挺大的，你一定好，咱们也到 时候。不不，先生，我真这唱不了 啊！ 啊，我这嗓子。 那你得配合我演出伴奏去。 演出，我给他们说相声。 咱们俩人合作，咱们演完相声以后演点别的节目。 合作我不行了，这。 那这么好不好？ 啊， 中间你把词给我念一下。 哪一段词啊？ 就是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哦，叫水兵睡觉那个， 好不好？ 那那行了。 谢谢，那咱们去吧。我来唱，你来给我朗诵。 那好，那好。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嗯， 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抄。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活着呀，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儿。有意义的事儿呢，就是好好活。相信熟悉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听众对这句话呢肯定不陌生。这台词儿啊，这句话呢出处就是传奇士兵许三多。自打欢欢迷上了军营啊，许三多也就成了他经常提到的人物。 爸，